议员在假期休会之后，下月展开弹劾审讯，但民主党和共和党仍然就审讯规则争拗。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不排除容许证人作证。麦康奈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没有排除传召证人，但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先要将弹劾案提交参议院，重新按照当年克林顿弹劾案处理。麦康奈尔又批评波洛西立场荒谬，企图教导参议院怎样处理审讯。民主党要求麦康奈尔保证允许至少四个对通乌门知情的现任和前任白宫幕僚作证，才提交弹劾案。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日间温暖，星期四晚同星期五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4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3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89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6.8跌1蚊，阿里巴巴210.4升2蚊，小米集团10.56升3.2，盈富基金28.0跌1毫，友邦保险79.4升2毫，中国平安91.3升2毫，美团点评102.3升1.3，建设银行6.63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137.4跌5毫，港交所253.4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7，英镑10.082，瑞士法郎7.929，澳元5.387，加元5.919，新西兰元5.161，欧元8.6338，每百元对港元7.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0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84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33美元，卖出149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咧已经过咗九龙城回旋处啦。就系太子道东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过咗九龙城回旋处少少。咁有关平安夜嘅特别交通安排咧，机场。港铁除了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东铁线的罗湖和落马洲站之外，其余港铁线和部分轻铁线是会提供通宵服务的。另外部分的巴士、专线小巴路线、电车和中环至到半山的行人电梯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将军澳道支路落返去观塘道都係慢流，协和街去观塘道呢亦都係繁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另外尖沙咀一带呢包括金巴利道、金马伦道、加连威路道同埋堪富利士道呢一带都係挤塞呀。咁特别係广东道啦，去返梳士巴利道近住天星码头一段挤塞。另外观塘工业区包括丽业街、伟业街和红桃道、考明街都是交通繁忙，特别是伟业街去回油塘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顺业街。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我哋请嚟呢一位嘅嘉宾咧，就好重要。冇咗佢嘅话，全部都系变咗素颜艺人。 同埋我知道，其实呢个台湾娱乐圈咧，即系啲倾偈节目咧，好中意揾佢哋上去讲是非。但系我哋呢度就唔系讲呢啲嘅， 系啦，我哋讲啲专业嘢先。 系专业嘅，专业嘅。 咁呢位朋友系一位 makeup artist 啦，系一位化妆师嚟噶。Chris 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你从事咗呢个行业几长时间啊？我想问下， 廿年啦。 哇，咦，咁佢真系 keep 到 OK 喎。 系我想讲， 我年纪都几大噶啦。 哇，咁真系 keep 得好好啦，好啦，唔好扎上佢。 你系做咗廿年，系当初系点样 入行？ 正式系入行，点解有兴趣做化妆师嘅？ 我其实原先系做会计嘅，系啊，咁跟住 我完全想象唔到你做会计。 咁因为我做会计嘅时间，可能因为我唔系一个大学生，咁我即系一个 Form 6毕业之后就出嚟做嘢啦。咁我要喺啲 Big Five 嘅会计公司度做。咁嗰阵时我间公司又合并又吞并啊嘛，咁就惊。被人炒喎，咁我就去咗學化妝啦。 哦 ，OK， 係啦，但我學化妝之前其實係冇願意學嘅，我係因為我個朋友，我個中學同學嘅爹哋走咗，我喺一間殯儀館入面有個。殯儀嘅即係所謂死人化妝師啦，即係先人化妝師問我有冇興趣做。我第一句都係冇喎，但係就佢問完之後俾咗張卡片我，咁就突然間我公司又合併又吞併咯。 咁跟住你就决定去试学化妆啦。 但系学生人化妆 喎。唔系，我一路都系学生人化妆，唔系我冇学死人嘅，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惊。咁但系你问我，系因为佢讲完之后，我一路都因为嗰阵时我冇咁多嘢讲噶，我系哑咁滞噶。咁咪我啲朋友话，啊啱啦，你对住嗰啲即先人变咗，你唔使讲嘢咯。咁咪但系我话，哦好啦，我去做啦。咁但系我个女仔同事就话，你要做，你都要识化妆先得噶。 Okay. 咁我就去咗跟一啲所一啲嘅星級化妝師學囉。咁我就開始去接觸化妝呢行啦。以前我係乜都唔識，乜都唔知，連粉底都唔識係咩嚟嘅。咁我就慢慢開始學。我係廿幾歲開始學。 咁你學到幾時先開始覺得對活人嘅化妝係有興趣啊？ 其實學學下都有興趣嘅。 因為佢本身係從事殯儀嗰方向行。 我冇做，我諗住係做殯儀嘅。 我頭先入嚟就喺度分享下你點樣入行啦。佢話：我入行好簡單，好無聊嘅喎。你呢個故事都叫無聊，你係咪知咗先啦？我冇聽話入行一個人係因為對咗死人化妝嗰件事，覺得哎呀係學咗化妝先咁樣。 唔係，真係好機緣巧合嘅，因為 呢個真係好機緣巧合啊！ 嗰次真係我試過，我朋友即係得兩日時間嘅啫，兩個人，但係因為我望嗰個女人望咗我成個鐘，因為死啦，人定鬼嚟㗎，我好驚啊！无啦啦，边有人望住你成个钟噶？ 系 咁，佢就突然俾张卡片我，问有冇兴趣做咯？我答佢冇咯，我真系冇嗰阵时。 我谂系资质，即系佢睇到嗰个天分咯。咁之后真系食咗呢行饭啊嘛。 唔使夹硬兜嘅呢位，总之机缘巧合讲完啦。 我中意呢啲位。 缘分嘅嘢啦，都系嗰啲啦。咁所以就慢慢开始学嘅时候，咁开始嗱系嗱，因为好多唔同行业都需要化妆啦，即系你可能系 model 又得，咁你电视台又会有，咁你去到做唱片业界嘅，即系音乐类型嘅又有，咁你开始点系边类型嘅先噶？ 其实我跟我师傅学化妆嘅时间系做 fashion 嗰边先嘅，同埋我师傅系做大台嘅一个阿姐级嘅化妆师嘅，咁所以变咗其实我都系跟住即 fashion 同啲 artist 一齐做咯，都系咁、但系当然开头做系冇机会落手店啦，咁、都要做咗学咗好几年，我先开始俾我机会掂到 artist 呢、這个，掂到佢哋帮我哋化妆咯。 咁之前要经历啲乜嘢噶？即系净系帮手打点一切啊，定系点样咧？ 低梳嗰啲？ 我嗰个就唔会嘅，攞下袋啊，执下嘢啊。咁一路佢會不一，因為我師傅就係比較舊派啲嘅，就唔係學院派嘅，即係一路做你睇住佢學咯，一路問佢咯要。係啊，咁都用咗好幾年，我都跟咗我師傅同我師傅一齊做嘢，做咗十幾年嘅都。 OK， 咁我想問下嗱，譬如嗱電視嗱，就算一個歌手啊，嗱演唱會一個裝， 電視 平時見 press 一個裝，啊電視又一個裝。做 event 有一個錯，係啦，咁有咩唔同啊？其實， 其實你問我嗱，演唱會嗰啲可能比較會誇張啲啦，啲嘢會實淨啲嘅， 係， 即係例如可能嘅眼線，平時我哋可以畫得好仔細，但係可能上台就唔係啦，會比較放大啲，因為你知個台有幾 大， 係，啲人睇嘅地方有幾遠，我哋啲嘢要放大嘅， 係， 就唔同平時報紙雜誌上 event 嗰啲嘅啦，一定唔同嘅啦， 誇啲啦， 誇啲啦， 粗啲啦。 系啦，咁如果你话报纸杂志嗰啲嘅就即系仔细噶啦，就算 event 都差唔多嘅，系唯一上电视台咧，我哋就有啲妆系避忌啲嘅，即系凡系紫色啊、红色啊、古灵精怪啲就唔好搞啦。 我、因为影出嚟会连埋啲灯， 你留意一下佢哋嗰啲电视好多时咧，啲音乐节目都系蓝色灯啊、红色灯啊、紫色灯噶嘛。 所以打落嚟个效果就变 Halloween 啊。 Halloween 啊，面青口唇白，俾人打瘀咗，黑面咁样咯。 系啊，咁通常上电视嘅话系用咩色噶？ 我哋都用啡通多嘅。 即系唔可以偏红嗰系列。 系啦，唔止啊，紫色都唔得，蓝色都唔好搞。 其实蓝色眼影真系，我谂去到边都唔 系咁讲。今年 Pantone 2020年嘅 Pantone 系蓝色嘅， 但系真系 同埋曾经有一期系 以前好兴噶。 你望下，你望下十年八年前嗰啲唱片封套， 即 系嗰阵时都系蓝色眼影啊嘛，而家先变咗做快餐店阿姐啫嘛。 嗱嗱，我 唔系真系啊，即系你有唔同噶嘛。 可能系啦， 系咪先？系啦，因为始终妆系每一年都可能有啲唔同嘅。 我这里金刚开工总要化好妆，横行大世界，听讲需要靠衣装，脸上散金光，全因不想观众失望，常常极懊恼，女性为何需要避看？归家不照镜，我有我。 因为入咗廿年啦，咁其实我呢廿年我睇个化妆嘅潮流，其实都系 keep 住变噶嘛。 系啊， 但系我想问你睇翻你以前作品，你有咩感觉？ 唔敢睇咯。 其实同你歌手睇翻自己十年前嘅唱片封套一样嘅啫， 因为望点会咁样噶？ 系啊， 但系嗰 你自己望翻十年前你 Facebook 嗰张相， 好瘦， 你都唔敢面对啊！ 我只系唔敢面对而家系自己啫，咁 样。咁而家都唔差。 我你人好好啊！ 做化妆师必要条件嚟噶，真系口才好系咪都需要嘅咧？其实 好啲咯。 系咪要氹啲人？ 其实应该咁讲啦， 唔好話氹嘅，尤其是做 artist 嘅時間，可能佢哋會好緊張。 係， 即係做出台又好，上台表演又好，或者係影雜誌封面嗰啲，即係雜誌可能會舒服啲嘅。但係凡係上台表演啊、演唱會嗰啲，咁正常佢哋又要記歌詞啊，又要記可能要跳舞，要記好多嘢，其實佢哋會自己緊張咯。係希望可以講多啲嘢，個個唔同啦。有啲中意好靜嘅。有啲中意你不停去講嘢啊，嘻嘻哈哈咁樣去舒緩啲都有嘅， 係 啊。 OK， 喂，如果講開演唱會咧，都幾好奇就係、是、嗱、我哋作為觀眾睇啦，咁佢可能即係中間唱完一 set 嘅歌之後，咁有人先會去換衫啊。你換完衫之後，其實出嚟個髮型唔同咗啦，個妝唔同咗啦，衫唔同曬啦。嗰幾分鐘喺後台係一個咩嘅情況嚟嘅咧？ 戰場咯。 打仗 打仗咯，都系嗰句啦。你突然间你个头顶有只手叉住喺度整紧头发，再唔系我哋因为有人整头发，我哋翘住佢只手喺度化妆补妆啊， 系 好多古灵精怪嘢。总之个 artist 企咗喺度，不停喺度整，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做咩嘅。我估心想，依个 moment 要整呢样嘢，你唔可以甩咯。 系 哦，依、這个哦原来要搽红嘴嘅， 系 哦依、這个哦可能要加闪粉嘅，或者系睇下佢嘅眼睫毛有冇弹起啊，咩甩漏补啊嗰啲咯。但系你问我印汗系最多咯，反而系 我因为系 啲身体嘅系 啊。哦 ，OK， 所以变咗喺头如果系 concert 咁就一 team 人，就可能有人专嚟负责只眼嘅，有人专嚟负责嘅， 都系一个人搞晒，一个至两个咯。 系、 啊，咁但系正统上其实个台入边咧后面系好细嘅啫，你好逼嘅，同埋你谂下有 styling 帮佢换衫，有经理人帮佢执啲仔细位，咁有发型师加埋个化妆，其实四个人围住佢，你都冇手喺度，真系穿插噶啦已经。 但嗰時係要扮湊熱鬧咯，即係都要伸隻手過去，可能 真係就㗎。 但係有陣時真係犀利，因為有陣時出到嚟，可能喺嗰三分鐘入邊，佢連個妝係完全係第二個妝嚟嘅。 有時連三分鐘都冇噶， 係咯，所以即係呢個就係佢哋要 run through 啊 hair 嘅時候，就一次過練埋曬所有嘢啦。係 啊，點解要 full rehearsal 就咁解啦 ？OK， 所以譬如你哋去到係設計每一次每一 part 嘅妝嘅時候，你都要諗嗱，因為我理由擦咗隻眼，但係第二 part 我淡妝出翻嚟啊嘛， 係啊， 即係你哋都要計算呢一啲嘅 detail 啊，要計㗎。 哦 ，OK， 但係好少話會突然間轉到好大轉變嘅， 係 或者係。真係要計過咯，好多時都要睇得好清楚咯。 係，咁但我想問，咁如果係到設計嗰個嘅嗱，譬如有啲妝你可能係出到嚟表好 signature 噶嘛，即係譬如鄭秀文咁，佢某啲味道而家都仲係有人講緊嘅，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啲就係你哋係咪都要負責去設計某一啲特別啲嘅妝？ 要噶， 去配合 要噶。要睇其實睇佢啲首歌啦，或者睇佢嗰個演唱會嘅主題啦，咁樣咯，因為。演唱會事前其實年幾兩年已經傾緊呢啲嘢嘅，有機會 年幾兩年 係啊，有啲會係噶。 哇！ 咁而家當然可以短啲啦，但係有啲係可能係好長之前已經計定嘅。嗱，你又要 book 場啦，咁你又要可能啲歌手要同啲 dancer 夾舞啦，好多好多咯。 啊，你想草歌啊，諸如此類都可能突然間你要諗定啦咁樣。 但我諗你驚唔驚嗰個即係？化妝即係成日而家信息萬變都好緊要啦，但係你驚唔驚嗰時即係咁早定落嚟，發現個潮流唔興嗰樣嘢？ 放心，一定不停嘅改 嘅，已經接受咗呢件事啦。 當初講嘅嘢同之前完全唔同嘅，嗰時都會係。 係啊，即係公司主動要求話要改咁樣。 可能我哋自己都想改咧。 哦， 因為學你話齋個 trend 已經同咗，譬如上年興紅，但今年完全係歐到死嘅，咁你冇理由再俾個歌手上去擦紅塊面噶嘛？ 係。为什么忘了泪下不是一朵红发？为什么你的咖啡不是一杯红茶 ？I like it real, I like it real。为什么所有失意配上大事巴沙？为什么你的灵气不是一朵红花 ？I like it real, I like it real。蓝苹果怎么画怎么画，绿舞鞋怎么打怎么打，黑屏幕怎么画怎么画，哎，听不懂就去玩耍。红玫瑰开了吗开了吗，红灯光点了吗点了吗，红衣裳脏了吗脏了吗，哎，你还在看我干嘛 ？I like it rain, I like it rain, I like it rain, I like it rain。Love or hate, 我奉陪 My friend, you won't 合作嘅话，苏花合作过啲单位， 你自己印象好深刻嘅。 嗯，我哋先数下佢同咩人合作先，介绍少少。 最近最多合作嘅就阿泳儿啦，陈容啦，咁之前对面嘅 Sugar 啦都发过嘅，柏豪啦，最近仲有吴若希咯。 哦、，OK， 好啦，男仔。同女仔喺你心目中有冇即系唔同嘅难处嘅咧？ 哦，男仔舒服好多。男仔就其实应该咁讲，带嘅嘢冇咁重啦。 带嘅嘢， 即系啲眼睫毛 定系我？ 嗱，你乜男仔可能随时你都系啲啡通嘅眼影，但女仔可能要戴假眼睫毛啊，戴多几盒嘅唔同颜色嘅眼影啊，因为可能随时佢想转啊。 哦，系。 有啲有时点讲咧？我头先讲嗰班。冇啦，但之前有啲 artist 真系我试过系完全，我就知道嗰日系出 event， 我唔知着咩衫，完全 系哇， 你唔知佢着咩衫， 唔知噶，咁咪要带多几样嘢咯，咁变咗你咪要成日带几个 gear 咯，但系男 artist 就舒服啲，可能孭个背囊都带多少少嘅，即系可能两三支粉底佢常用嘅，或者系可能佢有时夏天会晒黑嘅，就带多支深啲嘅粉底，变咗带嘅嘢即可能。冇咁犀利咯，舒服啲嘅。但系你问我化男仔就麻烦个女仔嘅。 诶、哎，麻烦点喺边度咧？ 因为女仔可诶，实在讲嘢歪音啲。女仔就比较多颜色，或者系好多嘢可以眼睫毛嗰啲可以遮。但系男仔唔多噶嘛。如果你突然间嗰日唔够瞓嘅鸳鸯眼嘅，你冇理由无啦啦。贴个双眼皮胶纸， 或者加条眼线啊？ 唔系眼线，而家好多都加噶啦，因为影出嚟精神啲，不够幼啲嘅啫。咁但系即系男仔嘅技巧难啲嘅，因为你要化得佢自然，但系又唔可以太脂粉味重。但系女仔就唔同啊嘛，女仔就好多颜色可以去遮佢，但系男仔你冇理由搽个粉红色嘅胭脂落去噶嘛。 但系我想问啦，因为近年兴韩仔 feel 嘛，咁韩仔通常就好白，然之后个唇比较偏红啲，即系我一般见嘅都系咁样样啦，即系个 style 系咁样噶嘛。 咁我又觉得。冇乜嘢嘅，舒服啲咯，做得即系有嘢可以遮到 嘛。因为头先譬如你要好 natural 出到嚟系最难，因为成日觉得化完出嚟，你觉得佢冇化妆咧， 好叻噶嘛， 系最劲嘅，系啦，即系最自然啊嘛嗰件事。 系啊，所以男仔化妆系难过女仔嘅。 是为着做得好，他给戏子化妆，谁是丑角主角一上妆，观众不要思索，只要望一望。是为大家好，他给这世间化妆，无论逼到倒气，赶到喘气，都粉饰到充满生气，就是希望。生灵如白纸一张，想添加色彩，不免滋整生命，涂脂抹粉会遮盖不必要的阴影，补补妆，改变个看法。受难是另一种美好，补补妆改变个说法，寂寞是另一种警告，补补妆改变个看法，混乱是另一种渠道，补补妆改变个说法，末日是另一种清楚。着睡得好，给自各家口妆，华丽被单里装满的跳蚤，不见光也不痛，不痒别冲撞。是为着活得好，位位都要懂得装，无论最黑也需要一线光，再丑也丑到比较好看，别绝了望。心情如白纸一张，想添加色彩，不免知情表情，涂脂抹粉会遮盖不必要的阴影，补补妆改变个看法，受难是另一种美好，补补妆改变个说法，寂寞是另一种清高，补补妆改变个看法，混乱是另一种渠道，补补妆改变个说法，末日是另一种清楚。 改改装，改变了看法，末路是未知的领土。改改装，改变了说法，活着是未死的枯燥。 今天有陈奕迅啊，歌曲名称叫做《神奇的化妆师》。一阵回来之后，继续 Chris 跟我们讲一下没了你不得的化妆师的工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今日是平安夜，亦是反修例事件之后的首个平安夜。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表示，圣诞档期餐厅一般只有大约五成订位，但午市生意就好过往年，令到整体生意较往年跌两至三成。张素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兰桂坊每当有大型节庆，都会实施临时封路和人流管制措施。如果发生特别事故，有关部门会专业处理。另外，本台向十间酒店查询自助晚餐，价钱由700多元至1500元不等。其中三间订满，亦有个别只是剩翻户外和近门口的座位。部分酒店的首轮自助餐由下午5点起供应。而在湾仔一间提供圣诞大餐的餐厅负责人表示，近日的社会气氛相对缓和，营业额有所提升。他们延长圣诞大餐的供应期，价钱和往年一样，但预期生意就会较去年少一成。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选出 Be Waters 成为其中一个的年度致辞。文章指，已故武打巨星李小龙这句名言成为今年香港抗争者的策略。文章指，受到 Be Water 理念影响，抗争者如路感堵塞主要道路或者包围重要建筑物，而当防暴警察集结驱散的时候，他们已经如雾地四散，如水一样往横街窄巷逃走，但一旦被捕，抗争者就如兵地顽抗。文章认为，这个理念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抗争者，由西班牙、智利到黎巴嫩，都借镜港人的 Be Water 策略。李小龙在1970年代接受访问的时候，解释自己武术哲学，大意清空自己，像水一样不受形态限制，在不同时候变化，作出流动或者攻击，像水一样既柔且刚。澳洲悉尼帕拉马塔市一个商场有民众争夺气球和购物券，期间引起混乱，十几人受伤，包括儿童。商场当时正是举行通宵购物活动，昨日接近午夜时候，商场由顶部放下大量载有礼物券的气球，几十人起哄争先恐后争夺，有人被推撞到地上，救护员接报到场，十二人现场治理之后离开，另外四男一女送院，其中三人伤势较重，伤者包括多个儿童。商场负责人表示会调查事件。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香港上月主场对巴林的赛事之后，巴林后卫巴吉尔向球迷做出带有种族歧视的动作，被国际足协罚停赛十场，并且罚款30,000瑞士法郎。那场赛事港队和巴林互交白卷，网上片段显示巴吉尔在返回更衣室的途中向球迷做出拉眼角的动作。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举行会议之后决定向巴吉尔采取纪律处分。国际足协今年七月通过加强打击种族歧视的行为，如果有球员被裁定涉及种族歧视，处罚会由原本的停赛五场增至十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日间温暖，星期四晚同星期五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4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31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89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6.8，跌1蚊；阿里巴巴210.4，升2蚊；小米集团10.56，升3.2；盈富基金28蚊，跌1毫；友邦保险79.4，升2毫；中国平安91.3，升2毫；美团点评102.3，升1.3；建设银行6.63，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137.4，跌5毫；港交所253.4，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09.39，瑞士法郎0.983，澳元0.692，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7.009，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0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84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9.57美元，卖出149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太子道东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一带交通就系回复正常。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啦，而家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还有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是车多一点，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是正常，不过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在九龙尖沙咀一带，包括金马伦道、加连威路道、堪富利士道和海防道都还是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呢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亦都是慢车的，而家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另外在九龙湾的工业区，包括丽业街、伟业街和红桃道、考明街交通都是很繁忙的，特别是伟业街去回油塘，由敬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常宜道。另外协和街去观塘道现在都是塞，龙尾去到联合医院。协和街去回观塘道现在是挤塞，龙尾去到联合医院。有关平安夜的特别交通安排，有关皇后像广场由夜晚八点开始，部分遮打道和雪厂街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揸车朋友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我必须放水过温，其实要放线。将开窗移锁，动一我听左右下次刺激冲失我耳蜗，攻击隔膜线。你歌曲情深旧新，令你满意。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嚟到下午3:08啊，翻嚟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 系啦，今日我哋呢个嘉宾咧好紧要嘅，因为冇咗佢，大家啲歌手咧就变咗素颜噶啦。佢一个化妆师啦，系啦，咁啊 ，hello 啊，你好啊 ，Chris。 但好想问下你，即系因为我成日觉得靓唔靓呢样嘢咧，自己睇自己同人哋睇自己好唔同噶。因为我自己会喺我块面度，即系夹硬逼我自己要化嘅时候咧，同我坐低个化妆师喺我面上做嘅嘢系完全唔同噶。我想。诶，点解嘅咧？ 大家睇嘅嘢唔同啊嘛。 咁、但系我想问，咁假设即系有啲 artist 可能好有自己啦，有啲歌手好有自己，好话到事。咁尤其是女歌手，佢、可能自己平时都会帮自己撩两笔噶嘛，咁样。咁呢个时候，你通常系听佢咧，定系点样噶？ 呢啲真拗位嚟嘅，有时我哋会系有嘅，真系 发脾气。 咁咁啊唔会，佢哋又唔会嘅。但系例如大家画眉，可能有啲人中意平眉，即系一字眉啦；有啲人中意画起角嗰啲。或者是顏色上啊顏色上都不同、要慢慢跟他傾咯，即係可能尤其是第一次化妝或者試妝的時間、我哋用成兩三個鐘噶。 哦， 系啊，但系有时如果当你熟咗咁样嘅，可能随时哦一个钟或者有时半个钟， 系 就要搞掂佢就哦出场跑咁样。 哦， 系啊，呢啲都要时间咯。 系，因为一般有阵时可能譬如以同歌手合作嚟计啦，咁你譬如我哋砌个台咁样，就有好多人会俾意见噶嘛。系啦，咁但系譬如如果净系个妆嘅话，会唔会相对地系简单？因为主要系你同个歌手中间嚟沟通， 你两 定系唔系噶？其实。經理人又會出下聲啦，助手會出下聲啦，然之後個客又出下聲， 係啦，老闆又出下聲啦。 咁唔係唔係，多數都係例如啊，有經理人啊，或者助手啊，或者係我同 artist 四個咯。 係 啊，啊今日嘅色好唔好啊？即係有時我都想轉下新嘢，因為其實化 artist 係幾悶嘅。 係 點解咧？因為佢哋唔會有太大嘅變化，除非係咩咧？可能佢有新歌出啊，或者係要拍雜誌，有啲嘢。同個 styling 有少少改變就可以轉啫、如果唔係你留意一下，正統上好多 artist 嘅妝咧，好多時都差唔多嘅啫，即只不過可能個嘴嘅顏色啊，或者係眼影嘅顏色咯，其他嘢嘅變化唔會好大嘅。 哦 ，OK。 你有冇試過同邊個歌手傾造型咧？好記得即係嗰陣時傾嘅過程啊？ 冇喎。 就 其實大致上個個真係冇乜所謂嘅，都順嘅，但係反而係阿容同埋泳兒為例啦，講埋名都唔怕啦，因為佢哋皮膚比真係，因為個個一嚟就話我皮膚好敏感噶。 哦，我自己都係咁講噶。 係啊，但其實你哋皮膚唔係敏感。 我係啊。 但其實好多都唔係皮膚敏感㗎，其實只不過乾啫嘛。 但係佢真係敏感嘅。 唔係唔係，我頭先講嗰兩個，佢哋真係會敏感嘅。 發 發下可能突然間可能啲有一個係紅，有一個會出風爛咁樣，所以變咗你要。知道咯，咁佢哋就會好清晰話哦，我用啲某一啲嘢係會敏感嘅，你可唔可以用我一啲打底嘅嘢，或者係我用開某一啲嘅牌子，你或者某啲牌子唔用得，唔掂得，咁佢哋會講明咯，呢啲你就會好舒服咯，反而係， 係 啊，因為反而變相我第一次去嘅唔時間試妝或者係見面幫佢哋化嘅時間，你會帶好多嘢，我覺得佢成。三十寸嗰啲嚟嘅，但係入邊有一半可能係粉底，咁、可能我希望可以俾人揀啊，或者係個個皮膚嘅膚質都唔同噶嘛，咁所以變咗多啲選擇咯，依個都我性格嚟嘅。咁、但係如果一見面時，哦，你講俾我聽，哦，你咩咩咩唔用得，咩咩用得嘅，哦，咁我咪可以即刻攞起執咯。 咁如果我係以浮誇造型為例啦，即係可能有時拍 MV 或者拍 poster 嚟計。或者大碟嗰啲都會啦，即係你有陣時你係有故事噶嘛，即係譬如你講泳兒啱啱，譬如假設佢拍嗰個 MV， 佢係哇，我係要扮 有隻角喺個頭， 係啦，或者扮魔鬼嘅，咁我唔會咁。 平時出街咁嘅裝出嚟噶嘛，係啦，即係譬如呢一啲嘅經驗又多唔多會遇到啊？ 會啊， 浮誇啲嘅， 浮誇啲咪阿容拍一首 MV 轉咗我唔記得四個裝定五個裝， 係 係啊，好短時間嘅 一個邊首歌， 一切天空早注定咯。佢係轉咗幾個裝嘅，但係時間係好短咁轉幾個裝咯。 係因為嗰個係我記得好似係有化妝品同佢合作嘅， 因為又有水啊嘛， 有啊 又有啲星光啊，又要浮浮沉沉咁樣睇難啲嘅。 但係嗰個係靚嘅喎。 係啊，嗰個好。 嗰個我用咗先啊，嗰個水嗰個我用咗。我唔記得好似用咗十零分鐘， 係 冇，總之20分鐘內我要完成呢個妝啦。 OK， 但係之前我仲要抹妝嘅喎。 係， 係啊，咁咪我哋要試咯。我話係我佢嘅要求有話要試，我都想試， 嗯、 因為我想要佢想要俾啲相我睇嘅時間，或者我同佢想喺度對啊夾啊，要咩顏色啊，咩效果啊，咁樣咯。 嗯、 但係好在嗰次就之前可能有傾過咧，大家都咁變咗就成件事舒服好多嘅、 嗯， 即係講㗎啦。但係起碼我知道哦，而家係做啲咩嘢，我可以哦，你出邊拍緊嘅時間，我喺入邊 ready 定先。 收到嗎？聽到嗎？天天輸送，你給我顛覆了軌跡的信號，實現它吧吧，沒有所預告，就這樣發生。可知你像萬空電路圖上那火若現若離役未可即地證實我的心跳重擊其實無法掩飾仍然無法識破這套堪悲告訴暗河合上眼睛無法解釋甜蜜笑話令我報復讓我愛戀像這世間像耳机，常有探听，但却只想沉溺。让你抱拥，亦要放开。你可知一切天空早注定？ 我好想知道咧，咁作为一个化妆师啦，譬如你见到一个歌手出嚟嘅时候，你第一样嘢会望嘅望边度？ 望皮肤咯， 皮肤我、哦、反而唔系话特别个眼妆，我系 唔系暗望皮肤， 唔系、哦、遮到嘅咩？都已经化咗妆之后， 暗疮其实系遮唔到噶，你、哦、你颜色遮到啫，你凹凸遮唔到噶嘛。 O、okay, K， 所以你一嚟就望 系啦，即系好似我、哦、皮肤啊几好咁啊， 系 系 啊， 反而眼妆系反而系我哋控制啊嘛，或者系我同佢倾点样化点样化点样化 系。 皮肤是控制不到的嘛。 Okay, 如果啦即始终有时歌手你都知道了拍 MV 就跑我通宵了。第二朝然后我睡不够三个钟我又出 event 啦。 有 种 有 跟着夜晚又有 annual dinner 啦这样诸如此类啦。 挺好喎、 啊。挺好、啊、真的有几个不同的 job 的嘛。 多 job 的、啊。你会给什么 tips 他们怎样令到皮肤有足够的休息或者等到你的工作都可以顺畅一点个 artist 又健康一点。 没有预松一点点。因为现在我们的时间都会有松一点的。还有一来到呢我们就帮他敷 mask 啊。 哦， 帮佢用啲机推下，希望可以皮肤湿度高啲啊，滋润度高啲啊。有时学你话斋唔够瞓嘅，都会松啦皮肤，帮佢收紧啲咯。 哦、oh, ，OK， 即有啲可以急救位嘅， 有啲真系。 唔系而家多咗做呢一 part 嘅，以前可能我哋未兴嗰啲，可能即系可能搽 cream 啊， 嗯、 就搽完 cream 就嗱声化噶啦， 系 时间唔够嘛。但系而家就可能会多咗做护肤呢一 part 咯。 嗯， 系啊 ，OK。咁如果同前辈歌手合作咧，嗱头先讲都系啲系新生代啲嘅歌手啦。咁、 啊、 但系同前辈歌手合作嘅机会又多唔多咧？ 多噶， 系，但系几两种嘅美学嚟噶，算唔算系啊？ 用嘅嘢唔同啦。可能新嗰啲中意用 liquid， 系 旧嗰啲中意用粉条咯。 我唔系想扮后生啊，但系咩系粉条啊？ 粉条系 我见过噶，喺 一条拧出嚟嗰啲咧， 系啊， 哦、即 系好搽上去， 棒 系啦， 干好多， 唔系润噶，好多都 好润， 嗰啲反而系调翻转好用，同埋好厚啊， 系啊， 系、 嗯、 啊， 我试过一次啊。 紋身都遮到嗰啲嚟噶， 點啊？你已經去到老藝人到咁嘅地步？ 我喺電視部試緊。 OK， 咁我哋電視部嘅同事都好有經驗噶嘛。 佢攞咗一个咁新颖嘅呢嚿嘢，因为有阵时咧，譬如我自己经验就系、是，譬如去电视部拍嘢啦，咁咧你遇到唔同嘅师傅咧，佢哋都有唔同嘅 手势噶嘛， 唔同嘅工具啊， 哦， 系啦， 我都有粉条嘅， 系啦，即系譬如佢有阵时系会佢惯咗用粉条嘅，咁咪试落嚟嗰度咯，有阵时系惯咗用喷嗰啲嘅，喷上块面嘅，我又遇过，有啲就系、是、即系就咁系扑上去搽上去嘅，又遇过，你真系睇下你边一个最夹到你嘅化妆师咯， 系啊， 难怪你成日敏感。 咁嗰個係因為我自己落妝落得差啫。 正統上，如果你敏感，都唔好用粉跳最好就。 係，所以我冇講噶啦，我敏感噶咁。 因為太厚啊嘛，嗰啲。 係啊， 油啲。 但係新嘅 product 應該係好好多噶啦。 OK。 但係佢哋如果係啲老啲嘅，因為佢想遮得紋多啦，遮得斑多啦，就中意用粉跳啦。 嗱，所以即係我哋即係暫時都知道啦，即係譬如你要揀一個妝嘅話，首先譬如係你燈光要配合啦。然之後你到衫要配合啦，年紀你要需要配合啦，event 你需要配合啦咁樣。咁然之後可能去到個音樂作品方面，係咪有陣時都會影響到你哋選擇同佢點樣化一個嘅妝去啱做嘅咧？ 會啊會啊，例如頭先你講泳兒啦，頭先你話有過嗰個啦，嗰個阿泳兒係扮天使噶嘛，野木蘭咁，所以變咗佢同我傾嘅時間，佢都話佢想要同埋導演都傾，因為導演同佢傾完之後，佢又同我講，佢就話我想要啲光澤感啲嘅。好靚嘅，即係接近成個天使咁樣嘅，咁所以變咗咁我咪即係我要帶啲比較靚身嘅嘢去用咯。 OK，所以呢啲就牽涉埋就係首歌， 係啦， 想點樣去呈現，又會影響到你揀啲咩嘅妝。 冇錯啦，咁你個另外一隻魔鬼嘅就要特技化妝，要兩樣嘢咯，一定要傾定先咯。我哋知道，因為要配合嗰首歌嘛。 哦 ，OK， 咁嚟緊會有啲咩係同你有關嘅 project， 我哋係會見到嘅。 講得住喎， 唔講得住， 什麼都唔講得住。 咁大家睇夜幕蘭咯。 而家係花心啊， 咁你啱啱講夜幕蘭嘛， 真係好熟泳兒啊。 咁因為合作緊啊嘛。喂，今日多謝曬 Chris 啊，係啊，即係起碼我哋又知多少少，即係化妝師同歌手嘅中間嗰個關係啦，咁樣。多謝曬你今日 ，thank you。 他跟他偏偏太多风声，谁和谁在情爱太过寂静？其实我很想改变，但无办法。多风光，相信会有几多报应？期望很公平，其实不公平太可怕。我妄想想得一朵野花，在今晚摘下，在今晚枯野漫漫，将各位可爱面容全部换去，换我美丽。从来幸福的记住，随时来绝症。

海地区和山区居民选到安全地方，希望做到零伤亡，但部分居民为了和家人庆祝圣诞节不愿意撤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日间温暖，星期四晚和星期五转凉，下周初多云有雨。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64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3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89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6.8跌1蚊，阿里巴巴210.4升2蚊，小米集团10.56升3.2，盈富基金28蚊跌1毫，友邦保险79.4升2毫，中国平安91.3升2毫，美团点评102.3升1.3，建设银行6.63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137.4跌5毫，港交所253.4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7，英镑10.068，瑞士法郎7.925，澳元5.39，加元5.92，新西兰元5.166，欧元8.6344，每百日元对港元7.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0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84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51美元，卖出14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街咧，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暂时一带交通都挤塞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街对开咧，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在港岛方面，为了配合公展会，由现时开始至到半夜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分别是会临时实行行人专用区的。就是由现在开始至到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分别是划为行人专用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咧，港岛入口都有车龙啦，而家东隧去九龙方向啦，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九龙尖沙咀的金马伦道、加连威路道和堪富利士道、海防道交通都仍然是繁忙，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大埔道去翻旺角方向啦，近住美河楼一段仍然挤塞。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而家龙尾去到观塘警署；而观塘绕道咧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丽港城。另外，工业区一带咧，九龙湾啊，包括丽业街、伟业街、红桃道同埋考明街一带交通繁忙。再卫生署提提你，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达哥，青年人揾工同打机一样，都要有工粮。 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仲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揾工唔再卡关，即上 yes.labor.gov.hk 睇下啦。完。 圣诞全家做乜醉？呼呼呼！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同埋二台院线的阿 O 啊。嗱，讲开二台院线啊，当然想睇下戏啦。一家人一齐入戏院食下炮谷，饮下汽水，睇部咧好 warm 嘅圣诞电影，咁咪最呼呼呼啦。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做你，人一切隔无距离。Turn the radio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苏童音乐。 四点钟听咩歌好呢？呢首应该都系属于四点钟嘅主题作品嚟嘅。方浩文，人话。 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错就错在已被。欠公允倒退的押韵，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真相早已失了踪。由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作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 对话信任已断送。 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不够你。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左耳转我右耳尖叫放声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抹黑到已肥要是暗淡世情有一方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片茫然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真相早已失了踪，由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语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气，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学声。 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嘅部分，今日咧我哋去台北嘅，咁台北咧我哋有新朋友咧，都有旧朋友，今日出场嘅新朋友嚟嘅，我哋欢迎嚟自台北嘅音乐文化人兔兔先，兔兔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 大家好。咁今日咧，兔兔想同我哋介绍嘅呢个，我觉得其实因为我系真系兔兔介绍咗个歌名之后咧，我先识呢首歌啦，去听翻呢首歌啦。啊，听完之后个感觉就系无论系个歌名啊，定系成首歌嘅曲风啦，我谂都系香港人眼中咧好典型啊，所谓台湾文青啊，或者台湾啲小清新音乐嘅嗰个类型。讲咗首歌先，嗰首歌歌名叫做咧，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即系你谂下呢啲，即系感觉上系直情系诗一样嘅名咧，即系改咗做歌名。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咁大家一阵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明白点解我话系好标准好。典型的那种台湾小清新的风格了。 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 咁但系咧，唱呢首歌嘅呢个组合咧，个名咧就好近嘅，个名叫做咧理想混蛋啊。咁所以咧都要交翻个时间俾兔兔介绍下啦。 如果要定义他这种歌的路线的话，确实是会比较属于民谣，然后比较像是有一些朋友会开玩笑说啊，你就是花草系，就是小花小草啊，小文青啊，很舒服啊，然后拿一把吉他就会在路边上唱歌，或者是你去一个西餐厅都会听到的歌曲的路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是啊，即是这个是很典型，即是我们刚才讲到有花有草，自然生态这样，你感觉到有草地，有阳光，有吉他，民谣风的这一种，其实就这几个元素加埋呢就已经是啊，仲有之前阿琼成日话过，系啲歌名特别长啦，咁呢个都 OK 嘅，就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咁样，加埋一齐你就觉得系符合咗台湾小清新嘅呢个文化噶啦。咁但系其实咧，即系表演嘅呢个团体咧，阿琼系比较陌生嘅，所以都要请教一下阿兔兔嘅。 哦，理想混蛋，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很新的团，它其实在2017年才成立的，然后是四个大男生一起成立一个乐团，然后在音乐路上彼此相伴这样子。然后主唱其实他写了还蛮多首歌曲，然后这首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算是他们团里面一首还蛮算就是知名度算高的歌曲。像他们的歌路其实就跟这首歌带人，就光听歌名就可以带来的感觉差不多，其实是一种很舒服，然后就是有点像大男孩在喃喃自语，然后在诉说一个故事，那么般的温，那么样的温柔，然后光看歌名，听歌名就觉得它是一个很甜蜜的情歌。是的，它就是一首很甜蜜的情歌。然后它就是在叙，一样就是在诉说平常的生活，然后不是因为只有天气晴朗才会爱你，也不是因为刚好看到什么时候才会想你，然后其实是一直一直在脑海里一直重复的思念这件事情，这样子。 嗯，头先咧就咁听到诶，兔兔嘅介绍啦，你会觉得其实呢首歌到底应该系好沉重地听，定系好轻松咁听咧？我真系思考唔到，因为其实呢首系好一首好甜蜜嘅情歌。好似头先兔兔嘅介绍都讲到话，呢一首歌其实想话俾你听，就系一种老夫老妻嘅生活。爱一个人，陪伴一个人，唔系因为天气晴朗啦，好似呢首歌歌名咁，而系就系无论打风定系落雨定系点样恶劣嘅情况，就好似结婚嘅时候嗰誓 誓词一样啊，都会喺你身边嘅。 大部分人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异性恋的歌哦。他其实他，主唱他在写这首歌，他自己是同志，所以他其实是用同志的角度去写这首歌，同时也透过这首歌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是，就不管是同志的感情或者是异性恋的感情，大家的感情都是一样，有一样的期望，是希望可以细水长流。 咁呢首歌嘅背景咧，都系因为之前台湾嘅立法院咧就正式三读通过咗呢、這个民间所称嘅呢个同志婚姻嘅权益嘅法案啦，咁用立法的形式去保护的。那于是乎其实对于台湾来讲，甚至乎我想整个亚洲地区来讲，都是将婚姻的那个组成就是重新有了一个新的定义啦。这样。那这件事呢，就是很多人都会，当时当然在台湾来讲是一件大事啦。那于是乎呢，就是都会有很多的讨论。那台湾那个空间又或者那个文化的背景，就是很多的音乐人都可能真的会根据这些社会上的一些大事去写一些歌的。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哋头先讲嘅理想混蛋佢哋嘅成员，咁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位同志啦，佢就出于对呢个法案通过嘅一啲感想，同埋佢自己一啲感想咧摆落去呢一首歌度。咁希望其实任何一种嘅爱啦，都系可以有呢一种互相扶持，无论系天气晴朗或者打风落雨，都可以喺埋一齐嘅呢种咁动人嘅爱情嘅故事喺当中嘅。 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不是因为看见星星才想你，不是因为刚好没有别的事才一直一直一直在脑海里复习拥抱你什么角度最合适。其实我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左边牵着手，右手拉小狗，可能还有很多小孩子。其实我不是因为好天气才这么说，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牵着你走过大雨盛开水花的路口，也是我一样喜欢的梦。 问翻套套咧，其实我系觉得喺台湾嘅音乐圈啊，即系呢方面嘅主题，可能关注人权、关注社会运动嘅呢啲议题嘅歌咧，从来都系唔缺少噶。 所以有明显最明显的案例应该是在阿密特的那一首歌吧，彩虹。 是那首歌，就是每一次呢张惠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真的会串唱大合唱的，就是讲紧张惠妹啦，亦都是阿密特啦，佢嗰隻彩虹啦。咁的而且确在台湾，我都唔单止台湾，应该整个亚洲地区同志社区，即呢首歌都是有好有分量的一首歌嚟嘅。 因为阿密其实本身他就是大力支持同志平权的活动，然后他正是第一届担任同志大游行彩虹大使的天后这样子，然后所以他透过他的自己的代言，然后透过这首歌反而会去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包括他自己的演唱会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会拿起彩虹啊、彩虹旗啊，甚至有一年他是在他的就是他会发了一个很大面的彩虹旗在他的观众席，然后大家一起在上面做飘扬，就是这些新闻资料画面大家都可以去做搜寻都看得到。 呢样嘢都系即系阿琼一路话咧，好支持或者甚至乎可能好羡慕啦，台湾嘅一啲嘅情况就系、是一啲人权嘅议题、一啲社会嘅议题，你见到系唔系净系独立歌手或者小众歌手先会出声嘅，而系讲紧可能天后级啦。我哋知道嘅张惠妹头先讲到话，其实佢好多嘅巡回演唱会系直情会有面非常之大嘅呢个彩虹旗喺呢个场内，大家有一个传递啦，即系传递一种爱、一种信念嘅意思啦。咁同一时间，佢都系第一届咧，即系一位天后啊，去做呢、这个彩虹友善大使，即系同志友行嘅一个代表啦。咁然之后，即系其实除咗张惠妹之外，大家都知道蔡依林也好，或者其实台 灣好多嘅一啲嘅天王天后都係好樂意企出嚟發聲嘅。咁呢件事的而且確係一個香港而家暫時仲未形成得到嘅氣候嚟嘅。咁都希望越嚟越好啦。希望無論台灣定係香港，即係大家都越嚟越完成得到嗰件事，因為一啲值得出聲嘅位置，我覺得大家係唔應該吝惜自己嘅影響力嘅咁樣。好啦，咁今日咧都多謝兔兔啦，即係有一首好 sweet 嘅歌，引發起我哋思考翻台灣同埋香港一啲，我諗係社會嘅議題啦，一啲嘅現況啦等等，都希望大家越嚟越好嘅。再一次多謝兔兔先，我哋下一次再見啦，拜拜， 拜拜。 衣櫃不算太寬，藏著你的天堂。 张惠妹阿密特之前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彩虹。首歌讲的是希望每个人都得到爱人和被爱的权利。今晚呢，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梁咏琪平安夜。 了放松肩膊，正躺上睡床，倦了放低感觉，别要讲。亲你是全与被放，束缚请释放，期望充满涌浪，成就假设跑脱，今晚放肆明月光，轻抚这睡房，故事停顿了。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41，瑞士法郎0.983，澳元0.692，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7.008，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0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84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74美元，卖出1,491.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三单事故啦，咁先讲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啦，即系未到九龙货仓后少少啊，慢线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影响到去旺角挤塞，龙尾丽港城。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海滨道公园，即系未到九龙货仓啦，咁啊慢线有坏车阻路嘅，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去到丽港城。另外啦，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啦，近住花园道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嘅，中快线受阻，咁而家一带交通都系塞噶啦。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园街咧，中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交通挤塞。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观景台咧，快线都系有意外啊，龙尾去到荷里活广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挤塞噶，龙尾去到荷里活广场。咁今日平安夜咧，平日嘅交通啊，比平日嘅交通咧系会更加繁忙嘅，揸车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咧去九龙方向都有车龙啊，而家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落维园呢一段咧就有少少车龙嘅，龙尾去到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九龙货仓啊，咁就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丽港城。大埔道去翻旺角咧，近住美河楼一段都仲系挤塞。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警署。观塘道咧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嘅，咁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裕民坊一段啊挤塞，龙尾排翻去九龙湾港铁站。咁反方向咧，观塘道去旺角咧近住启业村就有车龙嘅，龙尾同样都系排翻去九龙湾港铁站。至於有關平安夜的特別交通安排，部分巴士、專線小巴路線、電車和中環至到半山的行人電梯亦都會延長服務時間。最後環保署提醒你，停車適時一個習慣，簡單易辦。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咗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咗啦。2019年4月1日或之后开课嘅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0,000蚊加到20,000。 我知道，以前未用晒嘅资助都用得翻，申请有效期同次数都冇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仲多咗课程拣。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下啦。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用情难解，越走越冷，躲到没有回忆的地方。 装个版本，去到2004年嘅时候咧，有呢一首 Jazz Version。嗰时候做一个实验咧，就系、是、今日系平安夜啊嘛，将一班全部都好孤单嘅人摆埋一齐，究竟嗰个气氛出到嚟系分外嘅孤清啊，定系有一种真系啊都有种暖嘅，不过系嗰种围炉取暖嘅暖咯。揾嚟有 Cypress 有呢一首 Lonely Christmas。翻到嚟2019年咧，有今年一首新创作嘅广东嘅圣诞作品。揾嚟有 Dear Jane， 今个星期四都会上嚟唱呢一首歌嘅新歌 Dear Christmas。 嚟到阿勁嘅部分，有啲人可能觉得今晚系属于狂欢，属于 party 嘅咧。我唔系咁睇嘅。其实我知道今晚好多人都可能会好寂寞咁过嘅，因为心入边可能有段鼓，有个关于平安夜唔系咁开心嘅故事。节日快乐，但系成首歌入边咧，你感受唔到少少嘅快乐。曲词部分咧都有陈绮贞负责，收录喺杨丞琳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作品。同你讲，有啲日子会记得，唔系因为快乐。 最极致的孤独的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好像在一个太空当中，但是只得你自己一个人的过程。 好心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有一次你在洪水中，我的船口潮汐随风翻涌，你的举动都是水中黑洞，现实的梦你总不痒不痛，不见我困窘末世中漂流，好心态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有一次你在洪水中， 简宁吴清峰作品，收录在都是最新的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太空》，讲的就是一个人好像在太空当中漂流，好像今晚孤独自己的一个人的故事。 心脏是你在舞动，